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197. Now you can see the title that goes, Avoid catching a cold. 避免呢感冒 To catch a cold 通常用这个动词 I caught a cold yesterday 我昨天感冒了 I caught C-A-U-G-H-T Catch 的过去时用 caught a cold 但要注意有时候那个也可以省略掉 I caught cold yesterday 也有人这样的说法的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这篇文章的内容In the United States, more people visit the doctor for colds than for any other problem. Colds are minor infections of the nose and throat caused by several different viruses. A cold may last for about 1 week, but some colds last longer.This is especially true for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Colds are highly contagious. That means you can catch them easily. They most often spread when someone sneezes and the virus travels in the air. A few days after a cold virus enters the body, symptoms start developing.You may have a runny nose, sneeze, or have a scratchy throat. To fight a cold, you must drink plenty of liquids, such as water. Drink lots of water and get plenty of rest, and you'll be better in no time. This article is about catching a cold. I believe everybody catches a cold every now and then.If your immune system is strong, you can get over it in a couple of days. However, if you're old and weak like me, catching a cold can make you feel very uncomfortable. That might even put you in very dangerous condition. It is certainly a right way to do. To what?To see a doctor once you come down with a cold. No matter what, once you catch a cold, you need to drink more water and take a good rest. If it doesn't go away, you should go to the hospital for a complete checkup for fear that you might catch pneumonia. 我特别记得这个字啊。Pneumonia 呢就是说肺炎啊就是 P-N-E-U-M-O-N-I-A.啊，再拼一遍 ，catch pneumonia，P-N-E-U-M-O-N-I-A。到了肺炎这个地步，你不注意的时候，非常的危险的。我刚才就继续的用英文呢，就 paraphrase 里面这个内容啊。好，那么就是大家要经过苦练。那才可以这样继续用英语来这样讲话这样子哈，我就不再多说了。我们现在看文章的内容。In the United States, 在美国啊 ,more people visit the doctor, 有更多的人会去看医生。Visit the doctor 就等于 go see the doctor,go 后头放了 and,and, 那个 and 省略掉 ,go see a doctor.去看医生去 You better go see a doctor Go buy me something Come see me Go 跟 come 用原形动词出现的时候那个后头可以省掉 and 再加个原形动词 Come see me Come talk to me when you have time Go see him go buy something for me, 等等这样说法。好的 more people go see the doctor, 他会去看医生。For colds, 是为了感冒，那个 cold 这边当可数的名词。Than for any other problem, 要比呢那些人要来得多，就是要为了寻求其他的毛病啊，为了其他的毛病来看医生的人，那么比呢要看的感冒的人要来得少，这样。Colds are minor infections of the nose and throat caused by several different viruses. 这感冒啊是小小的 ，not major.They are small, 小小的 ，not quite important, 并不是非常重要的。Minor 就是小小的，不重要。重要的叫 major, M-A-J-O-R, 或者是 important, 或者甚至可以用 dangerous。它是微小的这种发炎啦、啊、感染嘛，这种所谓的 infections。好，就用这个 infection。它这个动词是 infect。加 ed 变成被动 ，to be infected with something， 感染了什么东西？啊，我们可以这样说呢 ，he was infected with hepatitis， 他感染了肝炎啊。我们常常有这个字 ，hepatitis 不拼了 ，to be infected with something 才是重要的。of the nose 也是在鼻子啦 ，and throat 还有喉咙呢，就是轻微的发炎。那么这些发炎的现象呢？which are caused by several different viruses. 那这种发炎是怎么样感染的呢 ?which are caused, which 代替前面的 infections. 也就是呢就是引起的被什么引起呢几个不同的 different, 不要念成 different, 不是三个音节是两个音节 different, 这样念 viruses,也就是这些滤过性病毒所感染的 A cold may last for about 1 week 这个 last 也就等于 continue A cold 那感冒呢可能会持续 May continue May go on Go 或者加 on For about 1 week 大概会持续约 About 就等于约、啊、就等于 around 怎么样呢1 week, 一个礼拜左右。But some colds, 但有些呢这些感冒呢 last longer, 或者可以用 may last longer, 可能会持续的更久一点点。Depending on your physical condition, 所以依赖你的这种身体状况而定。If you have a very strong immune system, 那个字啊就 immune, 也就是免疫的。如果你的免疫系统很强的话 usually the last,、the cold will go away in a couple of days, 大概几天也就消失了。But if you have a weak immune system, 如果你的这个免疫系统比较弱的话 usually such a cold will last you know, more than a week, sometimes even 3 weeks or so.甚至三个礼拜左右。This is especially true for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所以下面讲说，特别是，尤其是这样写照，就特别是如此。This is especially so. 你也可以用 so 来取代。So 就代表前面的情形。对谁来讲呢？或者你也可以讲 ，This is especially the case. The case, C-A-S-E, 前面加 the case with children and.The elderly, 那个时候介词就可以用 with, 啊就对小朋友对呢年长的人 elderly 是形容词前面加的就等于这一类的人的整体人 The elderly 就等于的去掉 elderly 后头加 people, 我们不是说过吗 The rich 就是有钱人 The poor 就等于 poor people, The rich 就等于 rich people, Rich people are not necessarily happy, 有钱人未必是快乐啊每天都想着我这个钱放在这个保险柜里头放了20万下去20万不算有钱了放了2000万下去那我要必须呢随时注意那个保险柜会不会突然爆裂这样子或不是有一些小偷过来然后呢用什么方法把它打开晚上睡不着觉的 所以说 by the same token， 我们常讲 by the same token， T-O-K-E-N， 同样的那个 by the same token， 就等于 likewise， L-I-K-E W-I-S-E、likewise， 逗点，同样的 the poor are not necessarily sad， 就是穷的人也未必一直是悲伤愁眉苦脸的，未必是如此啊。所以这也特别晓得知足常乐。我们讲说呢，那就可以这样说， so satisfaction 满足呢 leads to happiness， 就可以导致呢快乐。我们就可以这样讲， once you feel that you don't need anything， 一旦你发觉你什么都不需求的时候， you start to feel happy。所以我们讲不要太过于贪心啊，这样子。好，知足常乐，我们就可以这样说了。好了，接着往下看。Colds are highly contagious。他说这种感冒 是高度的具有传染性的。Contagious 就是有传染性的。我们讲说 AIDS are contagious。艾滋病呢，那么就是会传染的。Through 透过什么东西呢？Intercourses， 也就是性交这方面呢，就容易传染啊，这样就特别的要小心，这样子不要随便乱来，这样子。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That means you can catch them easily， 意思就是说你很容易得到感冒。They most often spread when someone sneezes and the virus travels in the air。 好，这些啊感冒啊通常呢会马上传染的、啊、这些细菌呢、啊、就是 viruses 等等这些东西啊，会传染的，到处散遍。在什么时候呢会散开呢？ When someone sneezes， 当某人呢、啊、尤其是那个阿德、啊、跟我坐的隔壁的那位伙伴呢、啊、他没事想阿丘这样的，阿丘就是 sneezes 打喷嚏，他每次叫阿丘的时候，我就是阿鹅，我每次都这样讲，以后记住打喷嚏的时候要用嘴巴因为不是用嘴巴，要用手捂起来，阿丘这样子。好，记住，他老是不听，而且阿丘的时候，那几个痰呢都打到我脸上，喷到我脸上。后来以后呢，我就在他来了之前呢，我呢就是准备了一个东西，从此以后他就乖乖的这样子。那什么呢？就是面罩。那个面罩是我用呢布啊，请我的媳妇呢做的，把它蒙起来，弄一个圆圆的，啪，整个罩在脸上，但是还中间开两个小洞，让他眼睛继续可以看的东西，继续办公。好，阿德现在乖乖的了。And the virus， 这个时候滤过性病毒 travels in the air。就会呢在的空中呢到处弥漫，这个 travels 不要翻成旅行啊，这样子啊。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A few days after a cold virus enters the body， symptoms start developing。 几天之后，在什么时候呢？ After a cold virus， 当这个感冒的病毒啊那么 enters the body， 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之后呢，几天之后啊 symptoms 症状呢 start developing， 就开始产生发作了。 develop 本来是发展，这边就是开始出现了，就 start showing up， 你也可以用 S-H-O-W 加 I-N-G showing up。 You may have a runny nose， sneeze， or have a scratchy throat。 你可能会有所谓的 a runny nose。好，这个时候呢，记住，这 have 是动词， a runny nose 做它的宾语。那么你可能有一个一直流水的鼻涕， runny nose， 千万记住不要用 running nose， R-U-N-N-I-N-G， a running nose， 那不得了，因为会到处在脸上跑来跑去的鼻子，那鼻子会跑哎。所以呢，千万记住，他流鼻涕，英文怎么说啊？ He has a runny nose。或者 he's having a runny nose now， 他现在正在流鼻涕，当然也可以讲 his nose is running， 那个时候就要用 running 了， his nose is running， 他的鼻子正在流鼻涕，就这么说的。 sneeze 这是第二个动词啊，打喷嚏， or 并列连词连接第三个动词 have， 或者 have a scratchy throat， 或者是喉咙刺刺的。那么这个 scratch 是抓的意思，一抓的时候就会抓痕呢 ，scratchy， 那就变成是呢有刺刺的那种感觉，很不太舒服这样子，刺刺，而且喉头有点发痒那种感觉，这样子。To fight a cold， 要击退的感冒的时候，就整个不定式短语放在句首表示目的啊。In order to， 你前面给加 in order， O R D E R， in order to fight a cold， 或是 in order to ward off the cold。W-A-R-D Wart 或者加个 O-F-F 也是好棒的用法。 You must drink plenty of liquids， 这个 plenty of 我们讲过，或者放可数的复数名词或不可数名词都可以。那你就必须要干什么？多喝点水啦。液体的东西叫 liquids， such as water， 像水等等。 Drink lots of water， 多喝水。 And get plenty of rest， 然后获得充分的休息。And 那么前面用命令句啊，也就是原形动词起手的，或者一定要有 and 连接这个另外一个主句，主句一定是主语加 will can may 了等等助动词，再加动词的原形。 Study hard and you'll pass the test， 或者 study hard and you may pass the test， 或是 you can pass the test， 要用功，那么你就可以呢考试考几个。 Study hard or you'll fail the test， or 就是否则，相反的，否则你就可能考试考不及格，就这么说的。我们先讲到这里，休息一下。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我是赖世雄老师。 现在我们再把这篇文章读一下。In the United States, more people visit the doctor for colds than for any other problem.Colds are minor infections of the nose and throat caused by several different viruses. A cold may last for about 1 week, but some colds last longer.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for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Colds are highly contagious. That means you can catch them easily. They most often spread when someone sneezes and the virus travels in the air. A few days after a cold virus enters the body, symptoms start developing. You may have a runny nose, sneeze, or have a scratchy throat. To fight a cold, you must drink plenty of liquids, such as water. Drink lots of water and get plenty of rest, and you'll be better in no time. 这篇文章比较简单一点。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语法的重点。介绍呢并列连词 or 及 and 在下列句构的用法。A, 命令句，也就是以原形动词起首的这种主句，加 or 加主语加助动词，后面 may 啦 will 啦等等，那么再加原形动词，要怎么样否则就怎么样。你看 study hard or you'll fail the test, 要用功否则你考试就考不及格，就等于 if you don't study hard, you won't be able to pass the test.Don't make any noise, 不要发出任何声响 or you may wake the baby up, 否则你可能会吵醒小宝宝。也就是 if you make any noise, you're likely to wake the baby up, 一样的意思。B, 命令句用 and, 那个 and 就放在那么加主语加助动词 will, can, or may 等等，再放原形动词。要怎么样那么就怎么样，也许就会怎么样，或者就能怎么样等等。来看这个例子， Study hard and you will certainly pass the test, 要用功那么你肯定会考试考及格， certainly, 念的时候不要念成 certainly, 叫 certainly, certainly, and you will certainly pass the test. 再来看， If you study hard, you will certainly pass the test, 一样。Be nice to me forever, and I'll marry you. 你要永远对我好，那么我就会嫁给你。好，那这句话也就等于 If you promise to be nice to me forever, I'll marry you. 一样的意思。所以本课呢，那么第二句啊，第二段的最后一句啊，就采用了我们上述的 B 项的这种句构，也就是用 and 连接。Drink lots of water and get plenty of rest.And you'll be better in no time. As you think, if you drink lots of water and get plenty of rest, you'll be better in no time.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